绿树浓荫夏日长，楼台倒影入池塘。 楼哥，你等我，我一定回来。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。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《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》，作者奇经难去。 我是若离。 我是火云绅士。 我是阔先生。 后期制作青玉，由来月文化出品。 袁本善把人送回房间，他也着实是累了，和一躺在床上，含着一点泪花就这么睡了过去。袁本善起身准备去搬来被褥与他同住，但等他折返回来，却发现原本还敞开的门已经从内反锁了。他敲了两下门，便见几分钟前还在会议室里的甘棠穿着热裤与背心从内走出，单手撑在门上，口吻倒温和得很。 怎么了？你有什么事情吗？ 纯阳让我搬来。 不好意思，我不喜欢和不认识的人住在一起。 他也不等袁本善有什么具体反应，一步退回门内，把门关好上锁。袁本善站在门口，一时间气恼难言，却又不敢高声叫门，生怕惊了同在一层楼休息的关巧巧，只好忍着一口气抱着被褥返回房间，打算明天再找性感的兄妹算账。见人走了，床边的甘玉方才垂下眸来，用手巾沾了湿水和卸妆膏，一点点为那睡着的人卸妆。吃小吃较浅，尽管甘玉手轻得很，毛巾细绒抚过脸颊的感觉还是让他醒了过来。原本善不在房内，门又上了锁，他便在睡眼朦胧中猜到了一二，沙着嗓子问， 怎么不叫他进来啊？ 你的时间和你的人都是我用钱买来的。 甘玉抬手认真摩挲着池小池的上唇，姿势太过正经，反倒透着叫人骨头发酥的暧昧。 我希望宋护士跟我们是单纯的一对二服务，不希望有任何多余的因素掺杂。 池小池看他一眼，侧身去拿水杯，不动声色道， 不用你擦了，你先睡吧，我去洗个澡。 甘玉让开半个身子， 小心有人从淋浴头那边爬过来。 池小池脚趾头一绷， 你在吓唬我？ 只是提醒。 池小池露出了个我不在乎的微笑，迈步走到浴室门口，面对漆黑的洗手间和正对门口的镜子发呆五秒，又转身走回来踢掉拖鞋。 怎么？ 池小池一咕噜滚上床，闷气道， 累，不洗了。 怕了？ 池小池背朝向他， 不怕，累了。 甘玉失笑，有点歉疚地俯下身轻声道， 我陪你。 用不着。 他温柔地退而求其次， 我在外面陪你。 盛情难却，索性不去了。忙碌一天，他终于洗到澡了，滚烫的水浇遍全身，促进每一个毛孔舒张，轻而易举地带走了疲惫。窗外有晚霞的蝉鸣，和着细风一并传入，内热外凉，叫人的心也跟着一并静了下来。玻璃门上落满水汽，池小池伸手抹去那层热雾，能透过洗手间的磨砂玻璃门看到外头隐隐绰绰地站了个人，双手垂下，看起来是真在等他，连个打发时间的手机都没有带来。胆小的人在独处时想象力极高，总感觉全天下都要害朕，一个欲求都能脑补成人脑袋。于是他为了避免自己胡思乱想， 有意跟甘玉搭话道：“ 甘医生，你不玩手机吗？” 在任务世界里，手机无法联网，但本身功能是不会受到影响，所以玩个2048还是不成问题的。 不是说让我等你吗？ 干站着也怪没意思的。 等你就很有意思。 斗不过，再见。他思考数秒，转头对西楼说：“ 哎，阿楼，我觉得他喜欢我。” 西楼比吃小吃还紧张。 嗯，你离他远点。 可他能保护我。 尽管西楼强行忍耐，那种紧绷感和醋意也不是轻易能按捺住的。 这个人图谋不轨，他认识你是从这次任务开始的，真正让他产生好感的是你，不是纯阳。 他试图把宋纯阳从这段暧昧情感中摘出去，豹子不约。 他可是一眼就认出了宋纯阳，可能很早之前就对纯阳。 你想干什么？ 我看他眉清目秀的，人也不错。 你敢？ 我就想想。 想也不行。 他一时情急，把自己对将来那点隐秘的打算和盘托出。 不行，纯阳要是能过十次任务，我会来找他。 不等他说完，他就脸红了。第一次谈恋爱的人总是会在心里勾勒出一幅关于未来的蓝图，羞于向人提及，却又忍不住想要透露。池小池把头发上的泡沫冲去。 哦， 西楼就这么给吊上了胃口。 哦是什么意思？算是答应不跟姓甘的鬼混了，还是敷衍了事？ 一时间，池小池与甘玉的形象在西楼心里成功升格成了一对妖艳贱货，恨不得他们两个相互祸害了才好，别攀着纯阳。这早洗得有惊无险，还顺嘴调戏了一下西楼，好歹平衡了池小池在甘玉那里吃的亏。池小池踢着拖鞋裹着浴巾出来时，甘玉还在门口规规矩矩地站着，好像替他守门是一件颇有趣味的事情。池小池没有管他，他自然不会在任务世界里跟旁人发生关联。只是这个人彬彬有礼起来，实在是颇有061之风。警惕归警惕，却也根本生不出厌恶之心来。上了床，熄过灯，池小池并不着急睡，而是睁眼数天花板上的纹路。甘棠早已睡下，甘玉上床躺了一会儿，扭头看他。 怎么还不睡？ 我在想，这个世界的难度在哪里？ 他还想，那个占据了关巧巧身体的鬼，到底是一个剧中人物，还是曾经真实存在过的人呢？除了第一次外，每次的任务地点都会提前发布，因此宋纯阳在前往任务地点前，曾经仔细调查过关于这间古堡的故事。这座古堡别墅曾属于一个挺有钱的商人，是买来充面子的，偶尔做度假之用。在废弃之前，他的确曾将古堡租赁给一个恐怖片剧组使用。在即将杀青时，有小道消息传出，说剧组中的一个新人女配角见鬼自杀了。此举当即被认定是炒作，只不过手法太过垃圾。眼见消息传开，剧组方面马上澄清，说的确出了拍摄事故，但只是单纯的意外，请大家尊重逝者云云。拍摄中出现意外并不鲜见，更何况这名小演员实在是太过透明，还没有从大学毕业，这是他演的第一部电影。网上多有惋惜之声，不过也只是随口一叹罢了。结果三天后的杀青宴上，在媒体镜头的环绕下，电影中的男主毫无预兆地疯了，从三楼起跳，跳入干涸的游泳池，死得像是摔瓢了的吸管，红红白白的极为难看。这男主也算是一个新晋小生，长得不坏，又演过几部偶像剧，正处在上升期，性格开朗，是上综艺时最受主持人欢迎的那类人，哪可能莫名疯了呢？ 刘莹轰的炸了开来，醉酒说，嗑药说，闹鬼说，自杀说，潜规则说，纷至沓来，不热闹。直到讨论的太过火了，官方介入删帖，议论的风潮才渐渐平息。但是这事儿的神秘色彩实在太强，又勾人心弦。时隔多年，仍有人以对暗号的形式在论坛里暗搓搓的讨论。丑闻永远是能调动人的猎奇心理的东西，谁都想去看看这部电影。但被这样一闹，上映是绝不可能了。而导演竟也没有争取，默默接受了这一安排。最后，导演又拍了两部低成本电影，步步雪扑，从此淡出影坛，再无作品。至于那些演员与编剧，更是三缄其口，许多人甚至直接销声匿迹，再无消息。而古堡因为莫名死了两个人，商人也嫌不吉利，休憩一番后又请来高人做法，确认其中并无邪祟，随即挂牌出售。无奈仍是无人问津啊。别人既然有买一座山中别墅的钱，何必非要挑一个凶宅不可呢？天长日久，这栋风水原本还不错的古堡索性弃置了。这么多年过去了，相关人员不知所踪，网上的众说纷纭又实在太过芜杂。宋纯阳看了许久八竿子打不着的八卦，头都疼了，也没能找到像样的切入口。